刷副本记录的攻略？蓝河却还在疑虑着。 没有错，只要你们能做到，就可以保证你们在副本记录中独占鳌头的攻略。 叶修很是自信地回道。他可不是美光，他的自信都是有根有据，不是自己凭空想当然的。 是吗？那我来学习一下。 蓝河说。 老弟，你不会以为不需要学费的吧？ 叶修回道。蓝河一怔，刹那间他懂了，大神这是改行了呀。如今这局面，他这代打业务是很难开展下去了。虽然他们这些大公会很清楚君莫笑的实力，但是再找他代打，这刷出的记录却不再是公会实力的体现。因为君莫笑太强，名气太大，他已经完全反客为主了。记录中出现他的名字，玩家看到的就只是他这个人，工会什么的大家只会自动过滤掉。找君莫笑代打记录已经做不得了，而工会们又一定要需要记录的，君莫笑却又成了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座大山，于是这才有了七工会联手追杀君莫笑的事情。兰西格在各大工会都有大大小小的眼线，所以虽然他们没有参与这几天的事，蓝河却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他很庆幸自己没有去趟这浑水，四家工会让大神收拾的是真够惨的。但是蓝河很清楚，大神此时也不会轻松，就算实力再强，毕竟势单力薄，时时要打起12分的精神和各大工会周旋，这场争斗双方可都不会好过。在蓝河看来，大神想解开这个局面，杀再多大公会的人也是没有用的，大公会绝不会因为这样就向他妥协。这场因副本记录争夺而起的争斗，最终解决问题的关键其实还是在副本记录上。大神如果可以在和大公会周旋的过程中继续强力地把各种副本一路碾压过去，那么各大工会最终肯定是会妥协的。花钱买你不刷记录，这种事儿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碾压副本记录这个事儿，大神当然没有问题，和各工会周旋现在看来大神也是没有问题。于是暴力征服各大工会听起来不可能，却真的并不是完全无法做到。至少清楚君莫笑真实身份的蓝河是如此认为的。作为工会会长，他更清楚各大工会的开荒进度。此时大家都已经要进入34领域，烈焰森林副本马上会是他们努力攻克的重心。一线峡谷的最终副本记录将会在这个一线精英人员即将提升到34级的夜晚刷出。这一夜将出的会是工会们的极限。但是此时还不到33级的君莫笑很有可能在随后升上来的脚步中将他们刷出的记录很快的抚平。也或者以他现在的等级，就在这风头浪尖刷出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记录。蓝河当然还没有对记录完全放弃，他放弃了的是和大神竞争的心思。他如果能刷出一个独占鳌头的记录，他会去找大神协商不碰他们的记录。也就是说，蓝河已准备踏出买你不刷记录这一步了。只不过这之前他先得确定兰西格拿下记录。而就在这场激烈的竞争到来之前，大神找上了他，向他兜售什么攻略。蓝河瞬间就明白了，不愧是大神，思路完全清晰。他很清楚副本记录才是解决目前冲突的最好办法，只是他并没有像蓝河想象的那样在风口浪尖去抢下记录，暴力镇压众工会的反抗。他选择了一个迂回的方式， 他准备借手他人来把副本记录拿下。当副本记录不在军墨校的掌控下时，各大工会对军墨校的仇恨当然也就完全没有了。这个道理岂不是很简单？只不过军墨校名下没有记录可以，却不能失去靠记录赚得的材料，于是他就有了兜售攻略这一手。高明啊，实在是高明。蓝河心中忍不住地赞叹着，轻轻松松化解掉几大工会的仇恨，同时却依然是靠记录赚取着盈利，这手连消带打真的是相当漂亮。此时的蓝河已经完全洞悉了大神的意图，而且他知道大神完全不需要隐瞒意图，因为能拿到副本记录，这是工会们求之不得的事。 我明白了， 蓝河回道。叶修回复了一个笑脸表情。对于攻略的可能性，蓝河没有丝毫怀疑，因为他知道君莫笑的身份，这是叶秋大神，给一个副本弄出一个攻略还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蓝河此时想到之前那一个个超常规的记录，所有人都惊讶这到底是怎么打出来的，而现在这个答案似乎已经摆在了他的面前。 能问个问题吗？ 蓝河忽悠消息道。 什么问题啊？你为什么会选我们莱西格啊？ 选？你误会了，没有选，我只是随便点了一家工会来问，你如果不要的话，我就去点下一家了。 原来是这样，我倒真的很想要。 那我们可以来谈谈价钱了。 但这一次我们不能要，我们和霸气雄图之前有过约定，琉璃之地的副本记录他们不来碰，对此我们的回报就是不碰一线峡谷的副本记录。 这样啊，那你失去了一个好机会，真为你感到惋惜。 我能预定烈焰森林的副本记录攻略吗？ 这个到时再说吧。 蓝河很郁闷，他怕这个到时再说呀，之前还在找君莫笑代打的阶段，就是几次到时再说最后让霸气雄图给抢了先机。 今晚的记录我估计也会是霸气雄图的了，你确定不要研究一下攻略去吓他一大跳？ 我真的很想。 蓝河这是真心话，如果早知道会到这一步，他才不会去和霸气雄图做这样的约定。 可惜可惜啊。 叶修替蓝河惋惜了一把，而后就在好友名单里重新选择了一个目标。这些工会会长都是之前拉拢过他，对记录非常觊觎的。蓝西格这纯属意外，否则根本没有理由拒绝。果不其然，随后找到的这家烟雨楼工会的会长收到叶修的消息后，立刻就是一个口水满地的表情回了过来。得知要收费后，这老兄又是一个泪流满面的表情，跟着就是飞快问价。三言两语二人就已经谈拢。叶修的要价向来很诚实，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很懂行的，所以讨价还价的过程基本也就免了，反正谁也忽悠不到谁。不过由于是初次合作，双方在某些事情上却还需要一点沟通，毕竟这次不是叶修亲自出手代打，代打的话记录完全由他来掌控，而此时卖出去的是攻略，叶修可以保证攻略没问题，但是烟雨楼的人能不能完全做到攻略所要求的，这可完全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烟雨楼的会长希望在刷出副本记录后再付材料，而叶修则坚持认为他的攻略绝对没有问题，至于你们能不能做到那是你们的事儿，拿了攻略就要付材料，之后刷不刷得出记录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 兄弟，你这样说的话，万一你的攻略里 BOSS 是一刀秒的， 这样的事情我们当然做不到了。 严玉楼会长说道。 没有那样的事儿，攻略是完全模拟真实数据，通过大量运算写成的流程，完全是在真实可行的范围内。 二人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了半天，也没拿个主意出来。严玉楼这会长此时却是没了谈价钱时的那份干脆，犹犹豫豫半天拿不定主意。叶修却也表现得很耐心，只是向人解释他这攻略。他第一个找上兰西阁，说是随手点到，这其实不是随手，而随口说说才对。这卖攻略和他亲自出手代打不同，代打那靠的是叶修的实力，所以哪怕是月轮这样的小工会，只要请到了叶修，那么抢记录一样和玩一样。但卖攻略就不一样了，攻略说到底只是纸上谈兵的东西，能不能把这纸上谈的通通做出来，那是另一回事。其实就像这些个小副本，老玩家里又有哪个会是不会刷的呢？但是为什么记录却还是大多集中在三大工会的手中？实力，即使是有了攻略，也依然需要要对应的实力将其发挥出来。大工会无疑有着人才上的优势，比如蒋游所领的五人组，在叶修看来就完全可以依照这份攻略打出一个出色的好成绩。他们技术好，实力强，对攻略的执行力当然也就更出色。那么没有这种人才的工会呢，当然就会稍逊一筹。抢君莫笑来代打，他们都是一样自信的，但是买个攻略来自己打，如烟雨楼这样不算顶尖的工会就有些犹豫了。烟雨楼的会长其实怀疑的并不是攻略的真伪，他是有些担心自家工会人才不足，空拿到攻略却无法取得成绩，那不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没有人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所以烟雨楼会长着实希望保留退货的权利。叶修虽然不肯答应，但却也理解对方的心情，所以也没有去催得太急。此时就是换了别家工会来，恐怕也会和烟雨楼的会长有一样的顾虑。烟雨楼已经算是余下这些工会里比较有实力的一家了。 攻略你百分百放心，也没有什么太生僻复杂的操作，找几个高手来磨一磨练一练肯定没问题。 叶修帮助烟雨楼会长宽心。又是许久的思考，烟雨楼的会长终于很是勉强地回了一个好吧。于是不再多话，叶修问烟雨楼的会长讨了个电子邮箱后，当即把这份媚光研究为主板，自己增加新打法，并以脑补检验发现无问题的攻略给人传了过去。烟雨楼会长自然也是迫不及待地切出游戏去收件。 好多啊！ 刚一看到文件的页数时，烟雨楼会长已经震惊了一把，而后连忙检查攻略最末端。攻略最末当然是杀最终 BOSS 的详细指南。烟雨楼会长一检查，发现并没有一刀砍死 BOSS 这种无厘头的内容，这才翻回开头去看。烟雨楼会长那也是老手中的高手，虽然和叶修是没得比，但是就这么眼看攻略，多少也是能脑补出来一些信息的。连扫了两页后，没有发现任何不妥。 我再看看啊。 烟雨楼会长却又切回游戏，和君莫笑招呼了一声。 请便。叶修不惧。 攻略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烟雨楼这样有俱乐部背景的工会，重视形象，肯定也不会出尔反尔，此时他只要坐等收材料就好。而后烟雨楼会长倒是真找到问题有来说，不过很遗憾，错的是会长大大自己。 而不是攻略。这一来问，听叶修一解释就恍然，来几次尴尬几次。就这样折腾着，烟雨楼会长硬是把攻略全看了一遍。还好他的确并没有要赖账的心思，在找不出攻略的问题后，烟雨楼会长终于是把材料痛快地给支付了。叶修长出了口气，这攻略的卖价确实是不如卖艺来的高，只不过现在他已经无艺可卖了。交易完成后，叶修看了下时间，已经快11点，就快要交班了，于是也就退了游戏。几分钟的时间随便刷了刷网页，论坛上媚光那小子已经是迫不及待地把他的一线峡谷副本傻瓜攻略隆重地推出了。这比以前的 BOSS 攻略还要长的副本攻略，让很多想要一看的人却步了。但是冷嘲热讽的话终于是少了，攻略下面的回复中开始逐渐出现一些惊叹和膜拜。这和 BOSS 傻瓜攻略的待遇真是大相径庭。媚光游戏正在 QQ 上向叶修不住地表达着谢意，并强调他下一步要攻关的副本记录攻略将是烈焰森林。霸图俱乐部，韩文清、张新杰、白岩飞三个职业选手在打完那场比赛后，没有在网游的工作室这边多做逗留，随即便转回了。毫无疑问，对他们而言，这是一场很没劲的比赛。张新杰、白岩飞那边四个酱油无需多说，而韩文清这边虽然对上了他的老对手叶秋，但叶秋俨然没有用全力，不，并不是没有用全力，根本就是连力都没用。如果叶秋全场都是这样的发挥，韩文清可以当他是一个退役后状态已经不在的过去式。但是问题是，当叶秋却分明展示了一次一个无懈可击的拆头，让韩文清都无从化解。这人只是想放弃这场比赛，所以懒得认真罢了。为什么呢？张新杰搞不懂这个问题，看他今天的所作所为，摆明了就是想输。 这人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输，只能说明输对他更有利。 韩文清说，也或者是他认识到根本就不可能赢。 那样的话，他不需要答应这场比赛。 所以说，早在答应那时起，他就已经决定要输了这一场。 输了，他不会再碰霸气雄图的记录。反过来说，霸气雄图也不用再和他为难。或许，这就是他想要的。 这样他得到了什么？ 时间。 张新杰怔了怔，依稀间好像明白了什么。 你不会以为那个家伙是真的投身到网游业了吧？ 啊？ 或许再过一年，我们就又会在正式的赛场上见到他了。 韩文清说着，忽然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右手，跟着握紧了拳头。霸图俱乐部的网游工作室这边，所有人暂时还木在那里没有回过神儿。韩文清三人离开的时候，蒋游终于是鼓起勇气冲上去问了一下君莫笑到底是何方神圣。比赛的过程中，虽然听不到君莫笑说了什么，但大家都留意到了韩文清的说话，明显感觉到韩文清和君莫笑是认识的。